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个人养乐上乐舞玩家 喺节目成日都讲噶啦，而家咧电竞就越嚟越多人关注啦，所以你见近年啊，好多地方对于电竞项目亦都重视咗。咁呢一样嘢咧，当中包括埋香港。咁因为最近咧就喺香港啊，有个新嘅电竞，可唔可以电竞馆啊？ 可以咁讲 啦，系嘛，都系。 因为佢全名就叫香港电竞馆嘅，即系嗱，你听落就比较简单啊。咁但系我同乌嘉伦咧就因为今日正式开幕嘅，咁所以我哋晏昼。时候咧都去咗一转咁啊，望一望咧，咁啊佢绝对唔简单啊，因为首先咧嗰、那个嘅场地咧已经系非常之大啦、嗯，大成点咧系占地原来都成25,000平方尺啊， 系咁啊有两层，包括咧系地面同埋地库咁样样。咁啊我哋先讲地面先啦，因为地面望落去个感觉咧都真系相当之宽敞， 嗯， 咁同埋入边咧有一啲嘅格局设计咧系同大家有时候咧可能去外国睇。到一啲嘅电竞比赛啊，嗰、那个嘅场馆嘅设计咧都几类似嘅，例如系咩咧就两间房间开咗啦，咁啊分别咧两边都有自己嘅玻璃啦，选手们可以坐入边啦，咁、嗯、我哋入去参观嘅时候都见到，咦？周围嘅墙啊，同埋玻璃应该个隔音咧系做得唔错嘅。嗱，虽然我哋冇机会咧去真系测试个隔音状况系点样样啊，但系就咁睇咧，望落去啊，格局咧系同我哋以往睇开一啲电竞比赛专系搞嘅场地咧系相当之相似。 大家去幻想下就系、是、嗱，你而家即系你当企喺一个空间咁样啦，咁、你就直望，咁你见到两边分别有两个玻璃门。咁玻璃后面呢有五排嘅凳，五张嘅凳电竞椅咁样啦。咁其实呢佢前面呢就即係有五部电脑，咁好简单啦，就係俾你五个人坐喺度比赛嘅。咁譬如你可能係传说嗰啲啦，即係有几个对几个嘅一啲嘅战略游戏咁样啦。就正正係呢一啲嘅即係设备啦，就俾两边嘅朋友选手就坐晒喺度五对五咁样。咁的确佢哋可以自己方面沟通啦。咁同时之余呢係唔会嘈到隔离嘅。因为嗰个隔音的确做得非常之好嘅，即係我同烏嘉倫試過入去感受下嘅時候咧，咁講下嘢咧，即刻係知道係一個真比較，即係唔係真空啦，即係一個錄音房、隔音房嘅狀態嚟嘅，即係我哋自己平時錄低音多都知噶啦。咁、所以嗰個感覺咧係覺得，咦，係真係做足嘅呢啲嚇。咁同埋另外你見到嗰、那個即係所謂現代 cyber 嗰個感覺亦都好強勁嘅，因為你入到去咧見到好多電腦啦，佢所用嘅配件咧其實都真係好新嘅，咁而且好多唔同嘅光喺裏邊啦，咁。亦都有多唔同嘅設備啊、間隔咁樣啦，咁亦都會我諗滿足到好多唔同需要去到嗰度可能去享用佢嘅設施嘅一啲朋友嘅。咁有啲咩設施呢？咁我哋都可以慢慢講下。 我特別要提一提啦，就係因為今次咧喺呢一個嘅場館入面啦，咁就劃分咗有八大嘅專區啦嚇。咁頭先我哋有講過嘅就係、是、例如係一個作為一比賽嘅一個叫 game box 啊，一個嘅環境空間啦。咁除此以外咧，咁另外亦都有其他啲嘅地方啊，例如有呢一个嘅 entertainment zone 啦，有呢个 e cafe 啦。咁我觉得嗱，即系当例如话你要打机打到咁上瘾嘅时候，你攰想搵个地方休息，有少少似以前咧，我哋可能去开嗰啲咧，我唔知阿生有冇去过，就系咧俾可能40-50元一个钟头，跟住咧就俾你去嗰啲叫做网吧 cafe 啊，咁就又可能俾你有啲饮品任饮啊， 食个杯面啊， 咁啊隔篱咧有啲用电脑啊，再过隔篱咧可能有一啲嘅漫画栏啊，你可以随时攞漫画嚟睇啊，成个环境好 relax 嘅。 咁當然你喺呢一個嘅電競館入面，你可能哇我打機打到攰咯，想揾個地方休息，有冇咧？佢喺隔離都有嘅。咁咧除咗係有一啲地方俾你可以舒舒服服坐低攤喺度啊，咁喺嗰啲即係好大嘅坐地箍筍咧，俾你坐喺上面，你可以睇住，然後有啲電視咧掛咗喺牆上面可以玩之外啦。咁喺隔離有個小型 cafe 啦，咁可以大家嗌嘢食啦，嗌嘢飲啦。 咁同埋咧，佢有某啲嘅設備係幾有趣嘅，即係首先有一個咧叫做女性專用嘅一個嘅區域咁樣啦。 係喎，呢個都幾得意。 係啊，你去到嗰度咧，好明顯見到，因為佢全部係粉紅色嘅啲裝備，即係由張凳啦，到個電腦啦，到個 keyboard 啦、mon 啦等等啦，咁全部都係即係好女性、好卡哇伊 feel 咁樣嘅。咁啊，亦都有啲 bling bling 嗰啲元素咧，即係有啲女仔好中意嗰啲手機背後啲殼咧，係全部都係有啲咁嘅閃靈靈嗰啲咧。咁係即係都照顧女性玩家嘅需要啦。因為咧，我今日當我同一位女同事提到話，有個電競館咁有個女性專用嘅位置嘅時候，佢都幾高興㗎。即係呢位朋友有打開機嘅呢位同事啊，咁佢都幾高興嘅。咁佢就話：咦，都真係想去即係望一望係點樣嘅咧？咁樣咁同埋即係近年我諗嗰、那個你都感覺到㗎啦，好多女仔中意打機嘅，亦都女性嘅戰隊咧，其實越嚟越受歡迎嘅，仲歡迎過男性添嘛。咁所以咧嗰、那個嘅市場都係有嘅。咁同埋有啲座位咧，我同好多人見到嘅時候就覺得好似日本啊，因為咩咧就我形容嗰啲叫茶餐廳嘅單邊嘅卡位， 係啦， 即係大家幻想下就有一個屏風仔咁樣啦，遮一遮嘅又唔會遮曬嘅，即係夠你一個人出入嘅。咁但係裏邊咧就兩個 mon、兩部電腦咁樣，兩個 keyboard 啦，兩個mouse 啦，咁一個打橫嘅凳咁啊，好似一個茶餐廳單邊嗰啲卡位咁樣啦，就俾你有少少私人空間咧，就去打機咁樣嘅。咁當然啦，咁啊有啲人係唔中意打機同人講嘢，或者唔中意俾人騷擾咧，其實呢啲空間就可以俾佢去慢慢兩個人自己去雙打又好，練習又好，點都好啦。 係咁嗰個就係比較隱蔽式噶啦。 冇錯。 咁我同阿生即係一路睇嘅時候都諗啊，因為今時今日你去打機咧，都唔係淨係單單話我純粹係想玩遊戲，有啲人咧佢係靠打機揾食，即係除咗係電競選手參加比賽咧，咁有啲就中意啊，我打機嘅時候順便開直播啊，咁就同一啲觀眾啊、fans 啊分享啊咁。咁我見到哇，難得呢一個嘅電競館入邊有咁多咁頂尖嘅器材，就係、是、唯獨咧，即係冇鏡頭啊，可惜少少咯咁。咁跟住後屘咧，隔離有位朋友同我講：唔係啊，有啊， 即係過嚟望下。 係啊，係啊，有啲房咧，佢係特別咧，就係、是、外租出去啦，咁就你可以喺入邊一邊玩遊戲嘅時候，亦都可以同時間進行直播。 冇錯。 咁因為大家都明白，有時候你喺屋企開直播咧，即係煩嘅地方有幾樣嘅。第一就係你屋企啊，或者你個背景見唔見得人啦、啊？因為通常你開得做直播嘅話，可能都會出樣嘅。咁你個樣好睇，但係你個背景都可能要好睇啊。咁有啲就即係做得好好啊，有啲做直播經驗嘅朋友就可能會諗啊，我點樣可以抹走個背景啊，坐喺啲綠布幕面前啊，又或者可能佢執到後邊咧，咁啊好事事正正啊，咁咪做直播開台咯咁。咁呢一個咧，對於一啲做直播朋友嚟講，可能係一個煩惱位。咁其次就係咩咧？就係嗰個嘅接駁啦。即係好多時候你知做直播咧，会出现好多嘅问题啊，例如可能会唔会窒啊，又或者某啲画面又突然间显示唔到啊，跟住顾得画面嘅话咧，又可能顾唔到声啊，咁如是者咧，你开台咧就开得好唔顺畅啦，一路玩嘅时候又要顾呢样嗰样咧，又唔能够专心玩咁。咁嗱，而家咧佢就话咧就有一啲房间租出嚟咧，咁嗱，如果你本身系玩电脑游戏嘅话咧，佢已经有啲房咧系设计好晒，有个镜头系对住你自己啊，咁同时之间可以即刻 live stream 嗰个电脑游戏出去。咁我初初都喺度好奇啊，咁系咪只电脑游戏啊？佢话唔系啊，甚至乎有另外一啲房咧，系一啲家用游戏机，你要做直播都得，都冇问题嘅。 咁我可能甚至乎问埋，咁我咪要自己带只游戏嚟啊？唔使， 系啊， 佢都会有嘅。 系啦，佢话有部分游戏都会有。咁当然，如果你话最 update 嗰啲，我唔知佢会唔会即刻 provide 啊。咁嗱，但系具体上面点样执行咧，我都仲系会有啲疑问。不过我相信佢哋应该都系会有自己嘅配套。如果你真有呢一方面嘅需要嘅话咧，佢点样可以保护到你嘅私隐之余，因为你知通常都系噶嘛，你开得台做直播嘅话咧，咁你喺网上面有好多即系私人嘅 account 啫，可能要系播落去嗰一部公用嘅电脑啊或者家用机嗰度嘅，咁但系我相信佢哋有配套做到，就系话咧点样样可以保藏你嘅私隐之余，同时之间亦都可以俾你享用到佢哋嗰个嘅服务嘅。 系 咁啊，其实关于呢一个嘅电竞馆咧，都仲有啲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嘅，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啊。 转头翻嚟继续。乌家麟、杨乐生、乐活玩家。 嗱，头先又提过啦，咁啊，关于呢个电竞馆啦吓，咁啊讲咗好多设备方面嘅嘢啦，其实仲有好多咧都值得去讨论下嘅，即系譬如咧，头先提过咧，有啲房系专俾大家去做直播啦，做 live 啦，咁有晒咪，有晒镜头噶啦，咁你觉得啊，我唔中意做 live， 我录咗佢再剪得唔得咧？其实佢都有一个房咧系俾你咁做噶，即系你可以咧去即系一路评述啊，即系我因为我见到嗰、那个好似我哋电台嗰啲咪咧吊住喺度咁样嘅，咁啊一路。可以做评述啦，咁又一路咧可以做直播啦，咁啊亦都有间房有软件咧，系俾你可以去剪辑埋咁样嘅。咁当然除咗呢样嘢之外咧，佢仲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嘅，例如有一个好大型咧，我会叫做系即系战术房咁样嘅嘢嘅。因为咧，你见到呢个战术房咧，其实咧佢最劲嘅地方咧就系、有一个可以手写嘅电视啊。即系其实你都知而家电竞系好认真噶嘛，即系除咗有队员之外，组成一个队伍之外咧，都有教练噶嘛。咁呢啲好明显。就放一啲将来可能有比赛啊，或者嚟练习嘅一啲嘅队伍咧，其实个教练都一齐嚟咧，佢就可以利用呢度嘅设备咧，就可以真系发生咗一个将来比赛嘅环境，就变成一个真系如赛如操咁样嘅练习喺度嘅。咁啊，方便大家即时去讨论一个战术咁样啦。咁同埋大家都会见到，即系如果有机会去嘅话咧，都会见到系一啲嘅station 一个舞台啊，咁一个好大型嘅电视啊，咁然后有几排嘅电脑喺度咧，咁嗰个系应该系放。啲大型比赛将来如果喺嗰度举办嘅话咧，嗰度将会一个主嘅战场咁样嘅。咁、所以你见到里边咧，其实嗰个规模啊，嗰、那个嘅即系设备咧，其实我谂而家要有嘅都尽量满足到噶。 系因为如果大家就咁睇呢一个嘅电竞馆啊，初初都会谂啊，入边个格局啊，净系喺地下嗰层你望过去咧，好似一个普通嘅网吧，只不过系入边嘅器材系高级啲咁解嘅啫。咁但系细睇之后，你发现入边有好多嘅器材嘅应用咧，都唔系净系单单俾一啲嘅街外嘅朋友入嚟打机用嘅，因为你见到头先阿生有提过啦，例如话一啲可能即时可以抽翻出嚟做画面啊，去做一个赛后检讨嘅电视机啊，呢一啲我谂佢有个用心就系话啊，究竟会唔会系爱嚟俾一啲真系有心栽培电竞选手嘅机构啊或者公司啊，可能爱嚟用作系点样样去？训练选手或者训练战队嘅用途呢，因为呢一个嘅电竞中心啦，或者呢一个嘅电竞馆呢，我自己睇呢，我就觉得佢除咗系纯粹系俾大家消闲我嚟打机嘅地方之外呢，同时之间呢亦都系好似系想呢就系、做到提升香港嗰个电竞水平嘅一个目的。所以你会见到喺入面呢有好多一啲嘅器材啊，或者可能佢哋想提供嘅服务呢，甚至乎特别针对呢佢哋未必系对一般嘅普通用家，因为坦白讲，你问我嘅话咧，睇翻佢个收费价目啦，唔系特别平嘅，即系尤其是如果你相比起出边一般嘅网吧嘅话咧，系贵啲嘅。咁啊，当然佢点解要收一个咁样叫贵啲嘅价钱咧？咁一嚟都系因为佢嗰个地方咁大啦，咁我相信租金唔平啦，咁再加上佢入边投放嘅器材啦，全部都好顶尖啦，咁所以个价钱贵翻都系 make sense 合理嘅。咁但系作为一个消费用家嘅角度去睇咧，咁就会谂啦，哇唔系啩？同样一个钟头，但系可能我要贵一倍嘅价钱去享用嗰个嘅设备。咁对于一啲嘅玩家嚟讲，可能就会咁，我情愿翻去用平啲就算啦。咁所以我觉得佢特别针对嗰个嘅用家群咧，都未必系一般就系话我纯粹想靠打机打发时间嘅一啲嘅玩家，可能真系一啲咧比较 pro 啲嘅 gamer， 甚至乎一啲系 pro 啲去训练 gamer 嘅战队或者机构咁样样。咁所以你见到呢一个嘅电竞馆啊，而家就落成咗啦。咁啊，我就据我所知就好似话佢哋投资有3000万啊嘛，咁啊期望可以两年之内翻本啊嘛，咁能唔能够翻本呢？咁就真係有赖返睇下其他嘅机构，又或者可能相关一啲嘅团体会唔会继续鼎力支持落去啦。如果唔系嘅话，就呢一啲真係有时候会感觉好昙花一现嘅一啲嘅公司囉。係 嗱，个头就开得好劲㗎啦，因为今朝呢其实呢係有特首林郑月娥都去到即係现场做呢个开幕啦。 禮嘅嘉賓咁樣，咁所以你見到嗰個隆重其事啦嚇。咁亦都見到阿林鄭有講到咧，就係、是、話其實即係因為嚟緊大家都知亞運杭州嗰度咧，就會將會成為電競係一個主嘅項目啦。咁所以香港都呢幾年係重視呢個電競啦。咁亦都阿林鄭覺得係一個即係會有係一個有潛質嘅產業啊。咁所以佢就話呢個電競館咧，咁除咗係即係即係俾大家去玩之餘咧，其實佢都會有啲培訓嘅，即係可能培訓一啲電競選手或者電競行業裏面嘅唔同嘅崗位嘅人，因為我哋成日都講㗎啦，電競選手係面嗰陣嚟嘅啫，即係永遠我哋見到金字塔嘅頂，咁但係下面仲有好多基礎嘅背後嘅人員，例如做直播啊，例如負責評述啊，例如去搞活動啊等等呢啲人咧，其實都係即係如果你有個市場喺度咧，係要有呢啲人去幫手咧，咁、那個產業先會蓬勃嘅。咁、所以呢度其實咧，佢哋都話希望嚟緊有啲課程等等咧，都會即係去搞啦。咁當然亦都有啲比賽嚟緊都係會搞嘅，即係譬如以我所知咧，咁嚟緊會有一個NBA 2K 嘅亞太區邀請賽啦、英雄聯盟都有個港澳區嘅校際杯咧，都會咧係喺嗰度打，仲有 Call of Duty 咧都有啲亞洲嘅錦標賽咧，係會喺呢個電競館度發生㗎。 係咁啊，就算你唔係打機嘅朋友，我覺得呢個地方作為 party room 都唔錯。 係、有得，應該有得租嘅嗰度。 咁因為咧，佢都有一個叫 VR Zone 啊嘛，大家知近年 VR 遊戲都係好多人追捧㗎啦。咁佢啊，依家呢一個嘅VR Zone 咧，就預計嚇去到2月底3月嘅時候先至會推出嘅。咁啊，佢話到時候咧會有呢一個 VR 鬼屋遊戲啊，或者係射擊喪屍遊戲俾大家玩啊咁。咁啊，作為一啲即係普羅大眾啊，就算你平時冇打開機嘅話，但係純粹想體驗，因為即係曾幾何時香港都 hit 起好多嗰啲咩逃出密室啊，嗰啲主題嘅一啲地方咧，咪俾大家玩遊戲噶嘛，大家聯誼咁樣樣噶嘛。咁而家咧，即係除咗嗰啲選擇之外咧，咁可能打機啊、玩 VR 遊戲咧，都係多一項嘅選擇嚟噶啦。咁我自己都叫幾期待下啦。咁啊，二月三月嘅時候，如果真係開放咗，有機會體驗嘅話，就再同大家分享啦。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喂，吴嘉伦，刚才休息之前咧，你就提到话即系 VR 打丧尸啦。咁呢个其实喺之前 PS4 都已经系实现过噶啦，即系包括 Hasa 有只 VR 嘅版本啦。咁嗰阵时已经好多人就话吓到，即系好紧要，因为你谂下 VR 嗰个体验打丧尸咧，系真系好鬼真实嘅。咁但系最近咧，我都知道有啲人就玩呢个包括 Hasa 二嘅 remake 咧，都玩到咿哇鬼叫。包括我睇咗你嘅直播啊，吴嘉伦， 系啊， 我见到你都真系好似好惊下。 我系好惊啊，唔系讲笑，因为。 讲下个感受 咧，因为我之前已经有预告过，咁呢一个游戏我仲系进行紧嘅，我呢几日咧应该都会继续系打《Biohazard》啦，或者《Resident Evil 2》嘅 remake 版本。个 进度大概系几多嚟嘅最新？ 我谂啊，我真系唔知我打几多，因为我尽量就系唔会睇其他人去玩，因为你知真系而家最近咧就呢个游戏出咗之后， 好多人爆机啦， 好多人系喺网上面打，即系你。如果係上網睇開一啲打機片嘅話咧，你係好容易睇到有人玩呢、這個Biohazard 嘅 豆腐版都有啦。 我盡量就係唔想睇，因為我唔想破壞我知道之後嗰個劇情發展係點樣。 即係總之你要堅持自己揾線索，睇下點樣離開呢度。 冇錯，咁啊，所以咧我就慢慢自己喺度打啦。咁個過程咧，我諗我而家打。淨係 Leon 嗰 part， 因為嗱喺呢一個遊戲入面有兩個主角㗎，一個就 Leon 啦，一個就 Claire 啦。咁我打 Leon 嗰條線先嘅，咁我諗我打咗一半啩，我唔知有冇一半，應該有一半嘅。我覺得時間 wise 嗰方面去睇嘅話，咁我真係好驚嘅。我坦白講，我直頭咧係我買咗隻遊戲翻嚟之後，咁我又喺自己一啲嘅社交平台同人講啊，話我將會咧就係喺網上面直播玩呢一款嘅遊戲啦。咁我講到明就有冇人陪我玩啦、我好驚，我真係好驚，唔係講笑。咁跟住後屘就有一啲人喺我開台嘅時候都有特登陪我一齊玩啊，甚至乎係俾一啲嘅提示我嘅。咁嗱，先講少少，因為咧今次呢一款嘅遊戲咧，咁佢就係第二集嘅重製版。咁但係咧，雖然話就話重製，你都可以當佢咧係一款新嘅遊戲咁樣去睇，即係就算你玩過第二集都好。 基本上入面有好多嘢都改动咗㗎喇。咁所以变咗呢嗰啲解谜呢同以往都几唔同下嘅。咁你话嗰啲解谜系咪难到要拗爆头先至諗到呢，亦都唔算系，即系我都唔系一个绝顶聪明嘅人啦，但系都叫做过到关嘅话，咁证明即系只要你花少少脑筋嘅话呢，你都会諗到嗰个嘅方法点样去破关。咁我觰得嗰个难度呢系恰到好处嘅。反而呢今次呢我觰得最正嘅地方就系佢嗰个气氛嘅营造啦。一嚟我諗之前都同大家披露过㗎啦，就系呢喺呢一个嘅游戏入面，你系尤其是玩 Leon 嗰 part 啦，你大部分时间呢就会喺嗰个嘅警局啊，又或者似艺术馆嘅地方呢。 佢话系好似艺术馆咁大嘅警局。 係啦，咁呢就系即系周围就行嚟行去啦，就要搵出口啦，逃离嗰个地方啦。咁当然喺你越系搵出口嘅时候呢，你就发现呢即系入面嘅事情呢唔系你所想中咁简单嘅。咁原来背后嗰啲人物呢亦都开始慢慢浮现出嚟啊咁。咁喺玩嗰个游戏嘅过程入面啊，首先个劇情追抗性我觉得呢系比以前呢系大幅度提升咗。甚至乎呢个对白啊，亦都比第二集下旧作咧系 make sense 咗好多嘅。咁而最正嘅地方就系个气氛营造，因为咧基本上佢系讲紧喺呢一个警局入边咧，绝大部分时间，尤其是一开始嗰阵咧系停电嘅。咁所以咧，你基本上行任何嘅地方啊、走廊啊、厕所啊、唔同嘅办公室啊，都系黑麻麻。唯一可以睇到嘅咧，就系靠你电筒照到嘅地方。电筒照唔到嘅地方咧，几乎系睇唔到噶。咁再加上嘅就系咩咧？佢入边嘅资源系非常之紧张嘅。咁当然亦都视乎翻你难度啦。你难度越高嘅话，你嘅资源就越短缺添啦。咁我喺度玩嘅过程入边咧，我都一开始嘅时候咧，尽量就系唔想用晒我手头上有嘅资源啦。因为你用咗之后，你唔知可唔可以攞翻，同埋你唔知后边你会遇上一啲乜嘢嘅 boss 啊。咁如果唔够子弹、唔够火药、唔够药草嘅话咧，咁点样样挨落去咧，我都好拗头。咁但係so far暂时嘅感觉都系有惊无险囉， 係。不过呢隻嘅游戏嗰个嘅气氛係真係好好嘅。因为我见人玩呢，我自问系一个几大胆嘅人嚟。即係我唔驚啲好血腥啊、好核突啊嗰啲嘢。但我真係觉得嗰种吓你呢系几衰㗎。即係我形容，即係譬如你行下无端端喺个天花板度，可能有个丧尸骨喺度，尸体挂咗喺度嘅。当你行过去的时候，佢就跌落嚟。 系啊， 然后又或者有个位咧，好口黑噶。你喺个警局个 office 度行嚟行去，搵完啲嘢之后咧，你开到木门咁去第二个，即系第二条走廊咁样啦。佢喺左手边个最黑嘅地方，无端端系有嘢扑出嚟咬你。 系啊， 系完全睇唔到嘅黑到大佬。咁即系你系佢你嗰、那个剧情嚟嘅，咁所以咧你行到嗰度应该就会触发噶啦。咁所以咧佢就会即系自己帮你挡佢。咁但系嗰个惊吓咧，系到而家我谂翻起咧都有少滴汗啊，真系。 因为我觉得佢今次有一个惊吓位咧做得出色嘅地方，就系好多时候你听到声，但系你未必好肯定个丧尸喺边个位置走过嚟。 O K， 例如话咧，好多时候佢就系攞翻。即系第一、第二集嗰啲时间咧，你咪打开道门咧，嗰道门后面有啲乜嘢咧？咁好多时候你就会将个焦点就放喺前面，但系原来咧有时候佢喺侧边啊，或者身后边啊，有声嘅，好微弱嘅声嘅。咁当你一定转身嘅时候咧，原来佢就真系出现喺你身后噶咯，就扑过嚟就咬你噶咯。咁我有好几次咧，都系喺呢啲位俾佢吓，例如话当你打开个 locker 嘅时候咧，佢就会跌啲嘢落。可能有条丝埋咗喺嗰个locker入面啊，咁甚至乎你一路玩，因为你要游走呢一个警局啊嘛，咁警局通常有啲咩地方咧？除咗办公室之外， 有监牢啦， 有监牢啦，甚至乎后屘有一个犬舍啦，犬舍即系咩咧？就是、专系放警犬嘅地方啊嘛，咁你谂下，警犬变咗做丧尸犬嘅时候，嗰、那个地方系会点样样啦？ 系，同埋我觉得今次都几难玩啊，因为咧我见到即系一啲玩嘅片啦。其实啲丧尸嗰个嘅坚韧度系几劲嘅， 系啊， 即系我见到啲玩家已经系用手枪好准咁下下瞄头噶啦。嗱，最初你瞄佢三四下咧，已经讲系三四下、三四发子弹啊，咁佢瞓低咗咧，平棒咁样。咁就当你搞完一轮嘢之后，你行过佢身边，佢无啦啦又喐噶， 佢会喐噶， 然后上火弹翻起身。 系啊，因为佢今次嗰个嘅设计系要杀嗰只丧尸嘅难度咧系提升咗嘅，好多时候咧你打死佢，佢瞓咗喺地下，你要点样分辨佢系咪真系死咧？就系究竟佢瞓咗喺地下之后，仲会唔会渗血出嚟？ 如果佢冇渗血出嚟嘅话，即系其实佢未真死嘅。咁咧，佢会隔一阵咧，佢就会再爬翻起身。咁所以咧，而家咧就有啲玩家咧，佢就建议系点样样咧？就系、是、当你即系射到佢瞓咗地下之后，咁你要悭子弹啊嘛。佢瞓咗地下之后咧，你再揾刀片到佢几下， 然后佢就醒唔到啦。 跟住佢就真系见到佢渗血出嚟啦，即系真系死咗啦。 咦、哦？我片佢只脚咪得咯？ 嗱，系啦，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技巧， 或者手脚啦，或者 系啦，有啲人就系话你不如射佢脚啦，因为你射佢头嘅话咧，你都系反正要射佢几枪噶啦，咁倒不如你射佢脚，佢跌低之后你揾刀系咁片佢，片死佢，咁你可以悭到子弹。咁但系咧，我就出现一个虾碌位嘅，我开台嘅时候系直头我嗰时候都冇谂到，因为咧以往你玩呢一个生化危机咧，刀咧唔系一把耗损品嚟嘅，即系你不嬲咧，你刀咧系咁片，你片木箱又好，你片丧尸又好，你系。唔会唔见咗嗰把刀嘅，咁但系我玩呢一集咧，我真系唔知道，原来佢系耗损品嚟嘅。咁因为有一个位咧，就系咧，我就系用呢个方法啦，喺度射只丧尸啦，瞓低佢之后，系咁揾把刀片，忽然之间发现把刀唔见咗。因为其实喺呢个游戏入面咧，有时候佢系可以咧将把刀插咗喺嗰只丧尸嗰度，咁跟住只丧尸死咗之后，你可以回收翻嗰把刀嘅，可以攞翻嚟用嘅。咁但系咧喺嗰一个位零零四四啊，当你嗰把刀插咗落只丧尸度嘅时候咧，消失咗， 即系等于冇插过。 咁系啦，我又。O 晒嘴喎，各位真係停咗喺度，唔知发生咩事。喂，点解搵唔返把刀？因为喺嗰个阶段呢，我子弹又唔够，连刀都冇一把呢，就好尴尬啦呢一个状况。咁我后面再细睇返啦，我先发现咦，原来喺嗰个道具栏嗰度，当你去揀嗰把刀呢，下面有一行嘅能量巴嘅。咁嗰条能量巴呢，基本上就係反映住嗰把刀嘅状态。 我有啲印象啦。 嘅耗损程度。咁原来呢係会耗损嘅。我由嗰一下我先至明白。咁自此之后我就发现啦，呢一款游戏基本上就係、是、如果你玩嘅难度相对地係高嘅话呢，你就要衡量啦，你点样去保留翻你自己有嘅资源， 即系损耗越快啦。 系，因为有啲时候咧，如果可以避过唔打，可以扭尸啊，即系避开嗰啲尸，系会继续去下一个目的地嘅话咧，就应该尽量系要避过嘅。理论上系咁嘅， 理论上啦。 系咁，但系当然啦，你如果发现咧成条走廊啊、个办公室啊周围都系丧尸嘅话，你都唔系话唔惊，尤其是喺黑麻麻嘅环境情况之下，咁呢一个位真系要自己去判断同埋衡量啦，系点样样。咁但系讲起生化危机咧，我觉得嘅即系关于呢一款又或者呢一个系列嘅游戏咧，有几多有趣味性嘅分 fact， 即系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下。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乌鸦人杨乐生，乐活玩家。 我觉得今次呢一个重制版嘅生化危机二呢嘅感觉 so far 我玩啊都系几成功嘅。因为无论系佢嗰个嘅惊吓度啊定系个内环度呢都喺度。当然有啲人就 speed run 呢，我相信如果你 speed run 啊完全淨系攞 key item， 跟住就走，跟住就要好快咁样爆机爆一次嘅话呢，我相信过零两个钟头呢应该都可以爆到机嘅。 咁快啊， 好似话系。但我真系唔知啊，因为我冇睇过坊间嗰啲，但我听闻系可以嘅。咁同埋因为你某程度玩开生化危机嘅朋友都知㗎啦，你玩完一次之后，佢而家都系㗎，喺我玩嘅过程入面都会 count 住你究竟 save 过几多次㗎嘛。咁大家如果有玩个旧作都知道，如果要去挫一个高嘅 ranking 啊，一个高嘅分数嘅话呢，咁你个 save 嘅次数啦，你嘅爆机时间啦，你可能用草药嘅时间死几多次啊，呢一啲呢佢会 count 嘅。佢係会数住你嘅，因为你如果每 save 一次你可能死一次嘅话呢，咁嗰个数呢就会变，咁你就会呢个 ranking 就会降低。咁而好多时候呢，当你要去解之后某一啲嘅元素啊，某一啲嘅锁，例如话可能挫咩无限武器啊，又或者可能係挫一啲好特殊嘅武器啊，或者甚至乎挫一啲嘅难度啊，一啲嘅模式啊，咁就好视乎返你嘅爆机嘅时数。或者是你死的时数，你的 ranking 是怎样先才可以开到锁的。 是咁，但是即是细致上就是这些啦，即是叫做难易度啦，画面啊咁样啦。但是我成日觉得玩丧尸 game 呢都有一个元素好重要，我不知道可能在今次就是第二集的重制搵到，就是你觉得爽不爽呢？ 爽啊，我觉得。虽然呢个爽的程度呢就同你可能玩以往生化危机5呢是好不同的，因为生化危机5都比较偏向一个叫射击类型的丧尸 尸游戏，你可以咧随时咧就系攞枪咧就系瞄丧尸系咁杀。咁、但系呢一集咧就相对之下就个爽度咧就唔系杀丧尸，但系咧当例如话吓某一啲位置你俾丧尸追住啊，跟住嗰种惊嘅感觉啊，甚至乎系当中咧有部分一啲好血腥嘅画面咧，嗰一啲嘅表现咧。都依然係有喺度，即係我覺得喺呢一方面呢，大家如果對於Biohazard 2，即係尤其是有玩舊作，即係支持嗰一種嘅氣氛營造嘅話呢，我相信今次呢一集呢都唔會令你失望嘅。咁再加上就係我覺得佢個內換度呢都依然係即係有喺度啦。你諗我玩咗咁耐都只係玩緊 Leon 咗喎。我都喺度諗緊死啦 ,Claire 嗰度點樣算呢，我都唔知點樣爆。 喂，但你講開呢個 Biohazard 即係而家重製都咁成功，個氣氛做得咁好呢，啊！大家都知唔知？其實喺最初嘅時候咧 ，Biohazard 原本即係唔係一隻嘅同而家一樣嘅遊戲嚟嘅。 係， 佢其實係改編自另外一啲你可能冇聽過嘅遊戲嚟。 係，因為其實佢咧原本就係參考一款嘅遊戲啦，嗰款遊戲叫做 Sweet Home。咁嗰款遊戲好得意嘅，佢原本咧就係一款嘅 RPG 遊戲嚟嘅。係， 甜蜜的家園咁樣先算啦。 咁佢嗰個故事咧就係講就係話有一个嘅画家，咁就系消失咗喺一个嘅洋馆入面啊，失咗踪啊。咁跟住有一班人咧就毅然冒险咧就入去呢个洋馆入边，就尝试揾翻呢个画家嘅下落。个古仔系咁样样。咁当然喺入边就发现有好多好恐怖嘅 生物 出现啦。嗱，而呢一只 Sweet Home 嘅游戏咧，我想话俾大家知咧，佢有一部同名嘅电影咧系有出过嘅，个故事系一样噶。咁大家可以即系抄翻嚟睇下啦。咁而呢一款游戏咧之后咧就依俾即系生化危机。嘅遊戲總監見到，咦，幾有趣喎、設定，咁咧，於是乎就攞咗某一啲好重要嘅元素咧，就參考咗，之後咧就擺咗喺《生化危機》呢一款遊戲入邊。例如話咩咧，就係打開門過牆啊，又或者係一啲陽光設定。因為大家如果有玩過《生化危機》第一集嘅時候咧，就知道佢就係講入邊阿 Wesker。阿 Chris、 Jill 同埋 Jill 三個咧入咗個洋館入邊咧就執行任務啊嘛嚇，咁跟住咧就發現呢個洋館咧就開始有喪屍走出嚟啊嘛，嗰、那個嘅參考就係源自嗰度，咁亦都係因為咁樣樣咧就成功奠定咗即係Biohazard 嚇喺呢一個嘅遊戲界入邊啦嚇一個嘅驚慄遊戲嘅一個鼻祖啦，成為咗咁嗱，同埋另外一樣嘢，我諗即係有唔少朋友咧，我發現我玩生化危機嘅時候都有問過嘅，我哋而家成日講咧生化危機。 系， 咁咧就有两个英文名嘅，一个咧就叫 Biohazard， 一个 Resident Evil， 一个叫系啦 Resident Evil。咁就有人问我，喂，点解有两个名嘅咧？ 嗱，我听闻就因为一个日版一个美版就咁解。 系啦，一个日版一个美版啊嘛。咁其实原本咧呢一款游戏嘅名咧系叫 Biohazard 嘅。 OK， 即系日版系啱嘅。 日版系啱嘅。咁 Resident Evil 都唔系错。咁但系点解会 Resident Evil 呢个名字走出嚟咧？就试完嗰阵时候，嗱 Biohazard 呢个名度就度好咗啦。咁于是乎就卖国际啦吓。咁但系咁啱咧，嗰阵时喺 New York 咧就 Biohazard 呢个名字就俾人注册咗，咁啊俾一队咧就有队外国嘅乐队，又系叫做 Biohazard 乐队， 系啦。咁同埋咧，当时喺外国都有一款游戏咧，都系叫 Biohazard。 OK， 咁所以基于种种嘅原因咧，就话咁唔可以叫 Biohazard， 咁就改咗另外一个新名叫 Resident Evil。 咁而呢个 Resident Evil 咧，咁都系咧，其实系日本佢哋自己嘅游戏公司入边内部啊投票出嚟嘅名嚟嘅。咁自此之后咧，你就会见到啦，喺日本版咧就系用 Biohazard 呢个名，而去到国际版嘅时候咧，大家都系玩 Resident Evil。咁其实两个名都冇错嘅，只不过系国内同埋国外版本咁解嘅啫。咁啊，关于呢一个 Biohazard 咧，其实都有几多有趣嘅嘢嘅。不过可惜今日时间唔够啦，或者之后有机会再同大家讲多啲啦。 睇下乌克兰直播，佢慢慢同你讲啊。 哇，系啊，如果有兴趣嘅话，可以去我 Facebook 嗰度啦吓，我将我直播嗰条 link 放喺嗰度噶。咁啊，去乌加伦嘅 Facebook 咧就可以寻找得到噶啦。今日时间嚟到呢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